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诸葛亮遇险中所讲的故事非常有趣，说的是在唱京剧失控展的过程中，由于剧团中的人过多，于是呢人们就胡乱穿上戏装一起上台，台上琴童老君的人数都大大增加，段子的场面十分热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诸葛亮遇险。在这段相声中提到的京剧失控展是由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部传统京剧的合称，这三出戏故事前后衔接，取材于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讲述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军北伐的故事，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而在相声《诸葛亮遇险》中，经过人们的胡乱排演，最后居然是司马懿打进了城池。好了，咱们就赶紧来听这段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诸葛亮遇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这场是我们两个人表演一段相声，这个相声四个字是说学逗唱，那么有说的，有学的， 君我鲁，万里乾坤张我忠， 这不就唱上了。 扫灭狼烟赴汉途，方显男儿大英雄。 还真有点味儿。 老夫 哪位？ 复兴治国明亮，自孔明。道号卧龙， 还真不错。德昌， 自先帝托孤以来，扫荡狼烟，重振汉室。闻得司马兵至岐山，必然夺取斋亭。 好，失控然， 想那斋亭，乃汉中之要路。必须差役能将把守，但我军现在兵多将广，情绪不稳，又互相扯皮。此战如何安排，难知了老夫。有道是：鸡多不下蛋，人多打下乱，朕乃击杀人也。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我说您等着吧，您等我，您唱的是什么戏呀？ 哼，失控斩。 哦，失控斩，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失控斩怎么？诸葛亮还有鸡多不下蛋，人多打瞎乱，这词儿啊？ 这么一说呀，你没听过失控斩？ 谁告诉你的？ 听过吗？ 啊，听过妈呀！不但听过，我还会唱呢。 哦 啊， 您把失控斩的内容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可以啊，你就失控斩吗？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一想，司马懿得了街亭，他必然夺取西城。 对， 诸葛亮当时他把大将派出去了，怎么办呢？诸葛亮高就在这地方，他抓住司马懿善猜多疑的心理，他把西城四门大开。 嗯， 他就带两个亲童城楼上饮酒，城下只派两个老军打扫街道，这叫空城计。 这点叫空城计。 结果司马懿中计了。 嗯， 最后司马懿不有这么两句白吗？ 嗯， 也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这空城也罢失城也罢，老夫不杀你这当了康。这吓跑了，对不对？ 还真够熟的啊！ 那当然了。 您说司马懿中计上当 啊， 没有进西城， 对， 最后吓跑了。 哎， 那是一般京剧团都这么唱。 您这怎么唱？ 到我们这就不这么唱了。 怎么唱啊？ 到我们这空城计这点儿，哼，诸葛亮把西城丢了。 啊？丢了？ 啊？ 怎么丢的？ 怎么丢的？这不给挤的丢了吗？ 哦，挤的丢的，这不像话。什么叫挤的丢的？ 哎，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剧团人太多 啊， 在这次演失控斩当中，安排演员上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剧团人多呀。 您剧团有多少人啊？ 截止到昨天下午四点半最后一个报道的为止，我们这一共是488个人。 好，四百多口子， 什么戏也排不了啊。 嗯嗯， 成天乱了哄哄，大伙儿情绪很大，意见不少。 嗯， 这回要排失控斩了。嗯，大伙儿高兴了 啊， 都要求上台要演出，您说怎么办？ 那好办呢，分两班 AB 制倒着演。 嗯，不行，我们团长不同意。 怎么了？ 我们团长说你就是 AB 的演员也用不过来。 AB 又不行啊。 嗯， 那是 ABC。 ABC。 嗯， 比索没痛怎么样？ 哦，你这搬汗着是怎么着？ 你 ABCD 也用不过来啊。我们团长的意思，这回排戏呢最好演员都用上。他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把演员分成了小组，敬诸葛亮他就安排了十个。 哦，十个诸葛亮， 这叫诸葛亮小组。 哦，司马懿呢？ 司马懿小组15个人。 哦，15个司马懀。 王平马谡小组各20人，赵云马岱小组各25个人，秦童小组30人，老君小组45个人。 好，他是凑数来了。 就他这么安排不要紧啊。 啊， 你甭说演出啊，我们排戏都排不了。我在诸葛亮小组 啊。 那天我想排排戏吧，就这诸葛亮派将这场戏，一上午我这诸葛亮没把马谡给派出去 啊。那还派不出去，不就这么几句词儿吗？ 几句词儿 啊？ 你来诸葛亮，我来马谡 啊，可以啊。 你派不出去，你信不信？ 哪一点？ 打诸位将军这儿来。 好，众位将军， 陈强， 哪位将军愿带人马镇守我家一提？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 哎，哦，马将军愿望 当报国恩， 家庭虽小， 启禀丞相， 主大 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地。 哦，马将军，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他一手人马镇守我家一地。 马将军，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愿 马将军 启禀丞相。马谡不才， 马将军启禀丞相。 谁完了呢？ 告诉你完不了啊。 怎么了？ 二十个马谡呢，轮着来啊。 哦，一人一遍啊。嗯，那一上午是派不出去。 你说我这诸葛亮受得了受不了啊？二十个马谡跟我一块对词啊。 嘿嘿， 那什么也排不了啊。 嗯嗯， 这是说排戏。 嗯嗯， 到那天我们彩排要演出了，问题更大了。 什么问题呀？ 大伙儿听说怎么着？ 啊， 要演出，十个诸葛亮，十五个司马懿，二十个马谡都要求上台。你说让谁演不让谁演？ 那好办，谁演得好先让谁演。 哼，都认为自己演得不错呀。 啊啊， 谁能说自己演得不好啊？ 啊，都演得好。 嗯、 啊。那就都上台不就完了吗？全上去， 一块上， 一块上， 一溜诸葛亮、 啊、 一群司马懿、 啊、 一堆马谡、啊、一帮秦童老君，大伙一叫号、 哦、 这儿唱戏呢， 这打狼去了，这个 没怎么唱的 啊， 僵到那儿了，怎么办呢？ 啊， 我们团有个唱花脸的张大篓，这主意不错。 什么叫张大篓啊？ 这是他外号，那是我们团有名的戏篓子。 哦哦，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全行。 嗯嗯， 主意也多。 什么主意？ 他说大伙儿这不都想上吗？ 啊啊， 咱各小组写条， 嗯， 抓阄 啊， 谁抓着谁上。 抓阄啊？ 嗯， 抓阄还不如笨脚果呢。 去去笨脚果干嘛？他这是起哄 啊。 谁出的主意？团长不让这么排的吗？让他想主意去。最后还是我们团长拍板， 哦， 总算把演员定下来了。 哦，全定下来。哎，这个头一场诸葛亮谁先上啊？ 倒霉了。 你怎么倒霉了？ 头一天让我上。 哦，你上。谁的司马懿呢？ 张大篓的司马懿。 哦，就是那戏篓子。 知道秦童老君这角都定下来了。 这不都齐了吗？ 齐了 啊。 演员刚分配好，秦童组两个青年找我们团长来了。 嗯嗯， 团长，哼，这我们可有意见啊。我们这毕业一年多了，始终没上台，好容易我们混到秦童组里了，怎么着今儿演出没我们？ 嗯， 团长说什么今儿您得让我们上啊。 这秦童已然有了。 秦童有了什么？团长， 嗯， 咱换换行不行？ 啊，那怎么能换呢？ 团长说这有了不能换。 嗯， 那跟您商量商量，今儿个咱这秦童多上俩怎么样？ 啊，多上俩。 团长说咱可别开玩笑，对不对？ 啊、 嗯，那诸葛亮哪能是旁边站四个秦童啊？ 就是啊。 我说团长，哎，你不想想，诸葛亮那么大岁数，多俩人伺候他，那不会还显组织对他们照顾吗？对不对？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团长，您想想，今儿咱们这儿彩排， 嗯， 我们跟着走走台，这不也是好机会吗？ 嗯， 磨得团长也没词儿了。团长一想也对，秦童反正没什么事儿。 嗯， 多俩多俩 多俩多俩吧。 他这一同意多上俩秦童不要紧，老君组来六个。 嗯， 找团长来了。团长，这我们可有意见啊。 嗯， 您可不能管照顾他们，对不对？是不是今儿咱们老君也多上几个？ 啊， 团长说这可不行，西城的老君打扫街道固定的两个人， 哎， 这可不能多。团长，这可没道理，西城街道那么长，俩老君扫得过来吗？ 嗯， 那再说老头都那么大岁数了，把他们累个好点的，不给组织添麻烦吗？ 这都挨得不上啊。这 团长，哎，今儿我告诉您，您要多上几个老君，这戏咱算拿了。 拿 了，街道准扫得干净。 嗯， 现在是大搞卫生，环境美，有现实意义。 这有什么现实意义？ 团长说咱别起哄行不行啊？今后你们有的是实现机会，这么着行不行？咱轮着上行不行？团长那意思呢，今后再演出呢，俩俩的轮着上。 啊，轮着上。 他们根本没往这儿领会。 他们怎么领会的？ 啊，行行，您说的啊， 啊， 轮着上。好了，反正今儿我们轮着都上。 啊，今晚上轮着上，这可热闹了。这个 他们心里有了底了。 啊， 当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当天晚上彩排的时候，我们团长跟领导投了看戏， 嗯， 审查节目。 对， 后台可就热闹了。 嗯， 就这俩青年到了后台，就找这管服装的 啊。管服装， 王大爷，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哎，相关嘛， 您给我们扮上 啊。 您什么角儿？秦童啊，秦童已经有了啊，是有了。今儿个多上俩 啊。 啊， 都上点。谁的主意？团长。团长同意了。我说团长没睡醒呢是怎么着？说梦话呢。 嗯， 有上四个秦童的吗？那你就甭管了，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完了吗？那秦童衣裳人穿上了，穿上了您给我们找两件啊，找两件小孩衣裳就行。 嗯， 这管服装的也真有主意，把秦香莲、东哥、春妹的衣裳给他们穿上了。 我们这俩孩子呢？ 这俩刚走，这几个老君又来了。哟，王头，辛苦您了，辛苦您了，给我们扮上。你们什么角啊？老君，老君，老君那儿办好了。是啊，今儿多上几个啊？多上几个老君。 嗯， 啊，团长同意了。我唱这么些年戏我没见过啊，你没见过呀，今天让你见见，你就给我们搬上不就得了吗？没那么些衣裳我们不论，告诉你吧，什么叫九板马童、李逵、武松、教师爷、孙悟空，什么衣裳都行。 是啊， 他们这乱着我不知道啊。 嗯， 因为我一直在台上，赶到空城计这场我才知道出事了。 嗯， 我带着俩琴童上啊，两个琴童上来一边一个，这叫站门。 哎， 我站在中间念对儿，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 对， 念完了入正座。 嗯， 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对，对， 怎么怎么意思？这是怪吓人的， 一回头吓我一跳。 嗯， 我瞧这儿怎么已经站上二位琴童了。 啊，是啊，这俩早就溜达上来了。 我坐在那儿，我一溜，嗯，这俩孩子哪儿的？这是？ 就是啊， 我细一瞧，不对 啊， 东哥、春妹，我这俩人上我这儿干嘛来了？嗯，也许秦香莲改嫁了，把孩子放我这儿了。 这都挨不上啊，这个。 我心说，你这不开哄吗？这不是不行。下去， 下去， 咱不是一出戏知道吗？你老老实实你下去吧。 就是啊， 他还跟我对付 啊。 下去，不下去。 嗯， 团长让我们来的。 呵，这俩这泡了 好吗？团长让上来的，你说我怎么办吧？ 怎么办？ 我别理他们了，赶紧往下唱吧。 嗯， 要不非忘词不可呀。 就是啊， 啊哟，唤老君请啊请。 是，唤老君请进。 啊， 上俩老君， 司马兵到。 嗯， 心惊肉跳。 对， 刚说到这儿啊， 嗯， 就听后头那儿， 啊， 又上来俩， 又上来俩，四个， 见了丞相，急忙跪倒。 嗯， 我一看，我说今儿老君怎么也双份儿的呀？ 就是啊。 我这正纳闷呢， 啊， 我听后头那儿，啊，又上四个 啊，是轮着上吗？ 这四个上来可没词儿 啊， 临时现编，又一人一句。 嗯， 西城人少，我们来了。 嗯， 候补老君也来报道。 这老君还有报道的？ 呵，我说这都哪儿来的？这都是？ 就是， 不行，我得问问呢。 啊。 你们都是西城的老君吗？ 呵，有这么问的吗？ 废话，我能不问吗？ 啊！ 我瞧这八个人，有带胡子，有没带胡子的。 啊！ 穿什么衣裳都有，这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这倒不错，这诸葛亮带着一群杂牌军。 你这玩意儿我还得承认呢，对不对？ 哎！ 尔等将四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兵到，不可惊慌浮躁，威临彻战。 怎么了？这怪吓人的，怎么意思啊？怎这么大事啊？ 废话，八个人呢，那声小得了吗？那个？ 对，我把这八个人忘了，那声是不小。 赶我上了城楼了， 啊， 你八个人好好扫地呀。 啊。 那一拉小开门，这八个老君一对一对一上，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是啊， 你看人那一拉小开门， 怎么上的？ 咚咚里根咚咚，嘚儿里根里根里根咚，嘚儿里根咚咚里根咚咚。 这夹着什么呢？ 这不俩人夹着笤帚吗？ 哦哦，对，扫地笤帚。 咚咚里根咚咚，你看后头那俩， 哎哎， 咚咚里根咚咚，嘚里根里根里根咚。 这扛着什么呀？ 扫帚。 哦，扫帚啊， 嗯， 都有。 再瞧后头那俩， 嗯， 咚咚里根咚咚。 这怎么端着就出来了？ 簸箕 啊，全来了。 后头那俩可就没得拿的了啊！ 隆 咚里根隆咚，里根隆根。 这拿什么呀？ 墩布， 把墩布拿出来了。 嘿，最可气这八个人，一人一句，又现编词儿。 是啊， 这个说打扫街道， 嗯， 莫名其妙。少说废话 啊， 抡起笤帚， 哼， 这个说扫的不净，墩布来了， 好，耍起墩布来了。 哎呀，我一看我这就差一土车呀， 啊， 没想到我这改清洁队了。 是啊， 早知我这诸葛亮把扇子扔了，我拿铃铛来。 拿铃铛干嘛呢？ 倒土。 倒土啊！ 我心说咱别唱了，这个没见过这么唱戏。 就是啊， 这时候台上可就乱了啊！ 嗯， 台上这一乱，锣鼓家伙一响，司马一上 啊，就叫张大佬， 台上这事儿他都不知道啊。 嗯， 嚯，正言厉色，正经八百，后台唱闷帘老板。 嗯， 大队人马奔西城。 对， 大队人马奔西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到台口这一回头，嘣噔，擦，哟， 怎么了？ 张大佬一看，怎么今儿这么热闹？这个， 嗯嗯， 楼上楼下今儿怎么了？这是？ 是啊，唱啊，唱， 把词儿全忘了。 哦，全忘了。 这一下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啊 啊！ 今日西城。又变更， 是变样了。 张大佬心说：“我没见过这么唱戏的。” 哎， 这如果我按原来的词儿唱，这不像话。 嗯， 怎么办呢？ 啊， 得了，今儿个就今儿个吧。 啊， 一透袖， 怎么样？ 叫起板来了 啊，唱上了， 把词儿全改了啊。 啊，改词儿了。怎么唱的？ 众将官 哦， 听那毛衣。 这一点唱原版， 原版， 哎， 有本俺的东在马上， 嗯， 过了东个金，只过了在那城楼，饮了酒，扶不起，左右亲的同，人 两个。 两个队， 这是四人嘛？ 打草好加一刀，举头是那老人， 残兵 还有年轻。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诸葛亮，你费心机呀，盘一毛，猜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个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里冲，杀！ 要进城啊！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啊！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掉下去呀！ 是， 我，哎呀，司马懿呀！ 啊， 你且听得了， 好，道上白了。 想我治国出世以来难争破产，破产不胜，不想今日空城之计被你识破，这便如何是好？这我怎么办呢？这个 怎么我这得怎么办呢？ 这，哎， 怎么了？ 一低头 啊，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呢， 他审查节目呢。 哎呀！团长啊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废话，我倒霉到他身上了。